今日嘅经文呢，就是记载在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。圣经咁话：以色列啊，我必向你如此行。以色列啊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咧就好高兴咧，我哋请到梁永善牧师。但如果大家咧可能都会认识佢嘅，因为梁牧师咧曾经两次咧系嚟过，照我所知，曾经两次嚟过呢个南拔州。包括珊瑚泉同埋呢個馬阿咪去講道嘅，咁咧就梁牧師咧喺86年咧係神學畢業之後咧就佢建立咗呢個基督教嘅明恩堂，喺大埔嘅地方，跟住咧佢又喺粉嶺、葵涌同埋上水直堂，咁幾年前咧佢就已經係轉咗型啦，就唔係退休嚇，就即係一個成為一個自由身嘅傳道，繼續喺香港同埋喺。外國咧係服侍主，係做各樣嘅宣教講道嘅工作同埋訓練。咁今次我哋咧好高興咧，能夠請到阿梁牧師第三次嚟到立法州，通過呢個 Zoom 同我哋見面，同埋分享神嘅話語。咁佢今日要講嘅題目咧就係昔日、今日、將臨期，基督帶來嘅更新。我哋將時間交俾梁牧師。 咁咧就好開心可以有機會同大家一齊嚟分享神嘅話語啦。咁啊，呢一個係好突破，因為點解咧？就今次係我第一次喺屋企裏邊咧，用 Zoom 同大家嚟帶入去講道。咁咧就嗱喺教會裏邊咧，而家就稱為將臨期。乜嘢叫將臨期咧？就係話預備耶穌翻嚟嘅時候，呢段日子就叫將臨期啦。我哋會睇翻第一次嘅將臨期係點樣嘅情況。嗱，我哋要先了解一下猶太人嘅歷史。我哋讀聖經嘅時候，由馬拉基書最後嗰一章聖經咧，掀去馬太福音咧，就好容易一掀就係噶啦，係咪？但原來當中有400年被稱為黑暗時期。原來呢400年裏邊，神係完全冇同佢哋講説話，冇介入佢哋嘅歷史當中，好似一路佢哋呼喊神都冇回應啊。咁點解會係咁樣呢？原來神一路好愛呢班子民，特別揀選咗佢哋啦。但係佢哋係唔識去珍惜神俾佢嗰個嘅恩典，佢哋拜偶像。好啦，神透過先知責備佢哋，提醒佢哋。但係呢班嘅子民同埋君王充耳不聞，結果神就要忍痛讓佢哋俾巴比倫嚟帶去滅咗佢哋嘅國家。其實神自己都受羞辱㗎，因為你睇翻137篇咧。嗰啲人話：哇！你個神咁勁嘅時候，你又唔會俾我嚟帶去，即係贏咗你哋啦！你哋個神冇用嘅，但係神係要忍受。我諗做父母嗰啲，當然你哋喺美國住就環境好大啦，當喺香港住嘅地方好狹窄。咁個細蚊仔曳嘅時候咧，咁父母會唔會話：哎呀，唔可以鬧佢㗎，因為鬧佢咧，隔離聽到咧就覺得我哋係好野蠻啊咁樣係咪？如果父母愛錫嘅兒女嘅時候，兒女一度唔聽話嘅時候，你做乜嘢而家？仲唔好地嘅嚟帶佢做功課，可能隔離屋聽到嘅時候咧，覺得你哇咁巴辣嘅咁樣，但你為咗關心呢個細蚊仔，於是你要做呢樣嘢，神就容讓佢哋俾巴比倫滅亡。雖然神受著羞辱，但神仍然會攞翻佢嘅榮耀。好啦，後屘呢班嘅子民有悔改，歸向神，於是70年之後。他们能够归回自己的国土，这是一个神迹来的，因为巴比伦很短时间就灭亡了。记住，当他回去之后，他们没有再拜偶像，他们重建了圣殿，他们来带去敬拜神。但是我很担心今天的基督徒都类似的情况，他们有宗教的礼仪，有参与敬拜甚至呈现，但是没有真正实践神的话，于是神就差派先知马拉基去提醒他们，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理会。好了，马拉基书里面一开始神就责备他们，你们这班人顽梗叛逆，没有尊敬我。他说到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，我既为父亲亦都为主人，你们有什么人尊敬我？那人在那裡駁嘴，我們哪有不尊敬你啊？神就說你們呈獻的時候做什麼呢？竟然將那些瘸腿的、污穢的、生癬的、瞎眼那些羊就來帶去呈獻，因為他們想著嘛， 呈現俾神都係燒咗佢啫嘛。揾火燒咗嘅時候，神都唔係真係食嘅，咪求其咁樣算咯。但係佢冇諗過呢個行動嘅背後咧，其實係對神不敬嘅。先知好簡單咁講，你見你嘅省長，你見 Donald Trump 嘅時候，你送禮會送啲咩嘢啊？你去見拜登嘅時候，你會送啲咩俾佢啊？你見省長都唔會將啲又跛又殘缺嗰啲嘅羊送俾個省長，點解你要嚟都係去呈現俾神呢？咁即係話佢哋呢班人有敬拜嘅行動，但係對神係好求其。有陣時候有啲人翻教會都係咁樣噶，即係唱詩又唔唱啦，咁啊雲遊障礙啊，甚至咧拿住杯咖啡一路聽到一路飲咖啡。第一要我哋好小心啊！而家我哋屋企裏邊敬拜咧，有陣時候我都有啲情形出現嘅喎。好啦，因為同神嘅關係唔好嘅時候咧，同人嘅關係都自然產生問題。當時有一班嘅屬神嘅子民，竟然嚟到去對自己嘅配偶不忠，嚟到去點樣咧？犯奸淫，同其他人有一個不正常嘅關係，甚至嗰個第三者係自己朋友嘅妻子。神責備佢哋：你哋做咗一件事，睇到你嘅妻子哭泣嘅眼淚遮蓋咗耶和華嘅壇。跟住話到耶和華就唔再看顧那公物，亦都唔樂意收取你哋手中所呈獻嘅。咁即係話呢班人咧犯緊錯，但係仍然嘅有獻祭嘅，所以要小心。基督徒呢三個字係冇任何保證嘅，基督徒一樣會有犯錯。其實較為難受嘅係點咧？過去嗰十日到啦，我見過三個家庭。呢三個家庭咧，有個係好基層做勞工階級，有個係非常非常有錢嘅人。有一個就是普通的即係家庭，但係呢三個家庭都係婚姻出咗問題，而當中有兩個家庭咧，係有一方咧係有第三者，而好不幸，其中有一對嘅夫婦咧，喺當年佢結婚嘅時候咧，我係負責咧嚟帶去講道去勸勉佢哋。咁即係話原來有啲嘅人仍然可能佢表面係敬拜緊神，但係佢哋嘅生活係出咗問題咯。唔單單咁樣喎，對神都係啦。佢哋咧應該要奉獻嘅，就冇去奉獻到。好啦，神你要責備佢哋，但呢班人冇再去理會神嘅教導，繼續去犯錯，結果神就唔再同佢哋講説話。有四百年被稱為黑暗時期。呢四百年裏邊，佢哋受盡歷國其他國家對地嗰個嘅侵入。佢曾經試過有一個嘅家族叫馬加比家族。就嚟帶去帶領住嗰班嘅子民嚟帶去搞獨立嘅運動，曾經成功嗰段時間，但係後來內部出問題，結果又俾人哋剿滅咗啦。當耶穌降生之前，呢班人係活喺痛苦嘅當中，佢哋好盼望能夠尼賽亞君王會嚟到佢哋當中復興佢哋嘅國度，因為佢哋活得好苦啊。咁而喺呢段日子裏邊，他們是被羅馬兵丁來到整個虐待的。見到耶穌說了一句說話，怎麼說？敵人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要怎麼走兩里路。原來當時那些羅馬兵丁隨時可以徵召一個的人要他來到幫忙做事的，要來帶去好了幫我搬東西幫我抬東西都可以的。見到耶穌當他來到孭十字架的時候，他體力不支跌倒嘛，那個兵丁就叫了一個人呢，叫他幫他手為耶穌孭十字架的。即是說原來這班人活得很痛苦，他就很盼望尼賽亞會來臨。好了，終於神介入他們的歷史當中。記不記得有一個人叫撒加利亞，他太太叫伊麗莎白，他是一個祭司來的，他要進去聖殿裡面來帶去燒香。那怎麼知道他當他來到燒香的時候，突然間有個天使出現跟他講：撒加利亞，你哋雖然無兒無女，你哋好盼望有兒有女，係咪？神會祝福你，你嘅妻子伊麗莎白會懷孕生子。嚇，唔係啊嘛？我太太已經好老咯，過咗生育年齡嘅咯，點可能仲有仔生啊？天使話：神俾你有咪有咯，啊，仲有啊，要改佢個名，叫約翰。 撒加利亚又话吓唔系啊嘛，我家谱里边冇呢个名嘅、哦，点解会叫做约翰啊？天使话：你咁多嘢讲嘅，好为咗要证实神佢自己真系介入你里边嘅时候，好就点样咧？你嚟带去失声，于是撒加利亚咧就短暂嘅失声啦。当我出翻去嘅时候，啲人喺度等紧，今次咁耐都唔出嚟嘅咧。啊！當佢撒加利亞出嚟嘅時候，咁樣喎，哇！啲人聽到佢係咁打手勢表達信息嘅時候，啲人好開心啊！點解啊？唔係因為撒加利亞啞咗，唔會再去講道，唔使俾佢悶啊？唔係啊，而佢哋知道神再一次出現喺佢哋嘅歷史裏邊，神介入喺佢哋嘅歷史當中，所以好寶貴。好啦，呢、这个嘅儿子大家就好熟悉，就叫做乜嘢啊？呢、这个儿子就系施洗约翰，所以约翰嘅出生系好特别，所以系众目所视嘅。所以点解约翰嚟带去传讲神嘅道嘅时候，有好多人嚟有悔改呢？因为神再一次入到佢哋嘅里边。好啦，约翰出世冇几耐就轮到耶稣出世啊嘛。咁但系记住呢个时候就佢哋活喺黑暗嘅当中，佢哋好盼望。呢一位嘅救世主嚟，好啦，当时有一个好敬虔嘅人，一个老人家叫西面，佢虽然活喺痛苦嘅里边，冇放弃佢嘅信仰，佢仍然坚守神系会照佢嘅应许嚟到成就，佢好盼望有一日死嘅时候可以见到呢位尼赛亚，圣灵感动佢，话俾佢听，耶稣。BB 的耶稣会去圣殿里面，原来约瑟玛利亚带耶稣去圣殿的时候，西面收到这个圣灵的启迪，他见到耶稣，他抱着耶稣很开心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可以安然离世了。这个名字我就很特别的，为什么呢？我教会有一个人叫安然，我经常跟他说，你有没有个弟弟会不会叫离世啊？这样是吧？他说我可以安然去世了。好啦，嗱，记住，后屘耶稣嚟嘅时候，我哋而家纪念圣诞节系咪？耶稣第一次嚟嘅时候，佢唔系以君王嘅身份嚟到，佢系生喺贫寒之家，佢嚟嘅目的就系要承担人嘅罪，佢要去完成救赎被钉十字架，代替我哋受罪嘅刑罚。所以耶稣嚟嘅时候要更新我哋个人嘅生命。好啦，喺镜头前面嘅每一个人，我都好想你哋一齐嘅嚟带去读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。虽然我听唔到你读，但我睇到你个嘴型噶吓。好，我哋一齐去读出，预备，一二三。好啦，我见到你哋收声，我知道你读完噶啦。OK， 好啦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嘅服侍，乃系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耶稣第一次嚟嘅时候，系以救世主嘅身份嚟。他完成了救恩的时候，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个人的生命会得到更新。记住，是个人的生命得到更新。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很简单，有一个人他曾经赌钱，来带去买股票和赌钱输了，借了大耳窿的钱，跟住咧冇錢還嘅時候，大耳窿上門追債啦，又噴油啦，又敲門啦，太太完全忍受唔到嗰種嘅恐懼，亦都見到丈夫冇改變，於是同佢離咗婚，趕咗佢走。呢、这個嘅人梗係冇錢租地方住啦，佢瞓喺香港灣仔嘅修頓球場做一個露宿者，但竟然有基督徒去關心呢啲露宿者，同佢傳福音。后屘佢信咗耶稣，佢脚踏实地去做嘢，跟住还翻咁上下钱嘅时候，佢就嚟带去追求翻佢已经离咗婚嘅太太，佢仍然好爱佢。后屘佢太太见到佢生命有改变，于是点样咧？接受翻佢，去再一次喺政府嘅婚介处里边注册登记，再成为夫妇。我曾经同佢哋合作过，嚟带佢讲见证，我讲道。他那时候住在柴湾，那你看到原来基督来的时候是叫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， 我哋信咗主嘅时候，我哋不断亲近神，我哋就有免疫嘅能力，唔系免除诱惑啊，而系虽然有诱惑嚟到，但系我哋有呢个抗体，我哋有能力抗拒呢个嘅罪恶，我哋嘅价值观会有改变，我哋会有唔同嘅行事为人嘅方式。原来耶稣基督嚟嘅时候系要救赎我哋脱离罪恶，但系带俾我哋生命嘅更新。好啦，而家某个程度都叫将临期，点解呢？好多人都活喺痛苦嘅里面。圣诞节，我唔知道你哋喺香港咧，有人改咗呢首歌啊，就系、是、普世欢腾呢首歌咧 ，Joy to the world, the Lord is come。咁咧，佢话咩咧？普天同庆啊嘛，但系个 joy 咧唔系 joy， 呢个 joy 系灾难个 joy， 灾难临到整个世界。而家整個世界裏面都嚟帶去有呢個嘅疫情咧嚟到肆虐。啱啱聽新聞嘅時候，英國嗰個嘅疫情好厲害，而家歐洲嘅國家咧就阻止英國人咧去佢哋嗰度。咁正如而家你哋喺美國嘅時候咧，喂，每一日都有好多人嚟帶去受感染而死亡喎。雖然話有疫苗出嚟咧，但係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即刻控制曬，係咪？所以是 joy to the world， 是灾难来到这个世界。那普天同庆、哦、但个庆是什么呢？是好庆过庆的，他们不是高兴过庆的，搞什么呢？现在你想想，旅行社全年没有生意做。还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香港来讲，他们很生气，因为有些跳舞群组、啊、那些有钱人在跳舞的嘛，那就感染到很多的人，但是没有责备过他们、哦。但當一有嗰個疫情咁犀利嘅時候，酒吧唔准再嚟又開，酒樓食肆又停，咁我哋拗曬頭，喂，今次唔關我哋事喎，點解就要罰我哋咧？咁樣，所以佢哋就係點樣咧？就係好嬲啦，真係普天同慶咯。好啦，我哋而家都係喺呢個將臨期裏邊，咁啊，但係而家好似有一個嘅盼望啦。咁咧，而家美國嘅疫情咧都好厲害啦，但係就話到咧開始有呢一個嘅疫苗可以打啦。咁啊，英國已經率先嚟帶去打咗啦。咁但係我哋都係好辛苦啊！你哋又出唔到街啦，又有陣時咧即係要有隔離啦。咁啊，甚至咧，啱啱前嗰排選舉嘅時候，我知道有暴亂啦，有人嚟有支持拜登，有人支持咧即係特朗普，咁喺街上邊有呢個嘅衝突。原來每一個嘅人或者每一個地方裏面都有呢個嘅問題。好啦，作為一個基督徒，作為神嘅兒女，我哋係有神嗰種嘅屬性，我哋會有公義感嘅。如果你發覺到一啲唔公平嘅事，你會嚟帶入去猛整嘅。先知就話到，佢當時哈巴谷先知見到當時有勢力嘅人自己制定一啲嘅法例，然後嚟帶去令到一啲無辜嘅人受害，將唔好嘅嘢變成為合法嘅，於是就你犯咗呢個法啦咁樣。佢就問緊神耶和華：我呼求你，你不應允，要到幾時咧？我因強暴哀求你，點解你都唔去拯救咧？咁樣，佢點解你會咁做？點解你靜默不言咧？佢話：神，我好相信你係一個聖潔嘅神。你眼目是不看邪僻，为什么你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恶人吞灭给自己公义的人，你为何静默不言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可以很坦诚跟神来倾诉。在香港有很多的人呢都是觉得有很多事很不公平。但是有些人说、哎、基督徒不应该说这些事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刚刚早两天的新闻。咪有三個警察咧被判有罪嘅，因為有個六十幾歲嘅老人家俾人鎖住喺嗰個嘅即係醫院嗰度啊嘛，但係有警察用20分鐘去虐打佢，揾警棍打佢嘅下體，咁而家判咗有監，但係一個好似好無辜嘅，而且呢個人可能有人提過佢係基督徒嚟嘅添，呢個警察有一個人係完全冇參與去打人嘅，佢攞份文件入去，但係見到兩個同袍打嘅時候，佢冇出聲。俾佢哋簽完名之後就走啦，佢完全冇掂過呢個病人。但係個法官就話到：你見到嗰個嘅同事做得唔好，你冇出聲，所以你都係有罪。 當然佢嘅罪係判得最輕，係坐13個月，佢已經辭咗職㗎啦。據聞佢係基督徒嚟嘅，但當然我會了解，可能會怕俾同事鬧咧，咪唔出聲咯。但原來我哋見到唔公平嘅事，我哋唔出聲嘅時候咧，都可能係我哋嘅問題。我哋見到先知咧，佢唔係淨係發猛疹喎，佢做一樣嘢。佢話：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樓上觀看，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，我可以用什麼話向佢訴冤。先知佢要遠離人群，安靜地嚟到喺神面前嚟到等候，向神嚟到傾訴。然後亦都要等候神同我有咩説話要講。啊，呢個係我嘅原則嚟。不過今晚黑我就做唔到啦。我差唔多每一晚咧，就算好凍都好啦，我會10點幾、11點鐘嘅時候咧，我會離開我屋企，因為行幾分鐘咧，隔離有個公園嘅。我每一晚都會行公園，一路急行嘅時候咧，其實我係會一路去祈禱嘅，因為淨係行咧就唔夠嘅。我會有時口裏邊唱詩啦，因為冇人，我會去禱告，為著自己、為著教會、為著社會嚟去祈禱。我哋有冇等候神咧？不過今晚唔得啦。你今晚要同大家分享的時候咧，分享完已經12點幾噶啦，咁啊應該唔會出去噶啦。咁但係無論點，我哋要學習。好，我想同大家咧一齊嚟讀呢段嘅聖經。咁咧就詩篇37篇第5、第7到第9節，大家一齊讀出。可唔可以揾一個人咧開咗聲，我聽到你哋讀，咁我就知道你幾時讀完啊嘛？阿 Tony 啊嘛 ，Tony 你負責咧，你開翻聲，咁同我哋一齊嚟讀啊嘛，預備1、2、3。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当止住怒气，离弃盘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 当日在那个将临期的时候，我们在等候着尼赛亚降临。诗篇37篇里面呢，就是讲到什么呢？就是他们见到一些恶人呢很得势，中文都有个说话呢，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整路竟然没有尸骸。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这班人可以这样，神你是不是没有理呢？但是诗人藉着圣灵感动他，他说我们要将这些事交托给神，然后我们要忍耐等候他，耐性等候他，還要默然倚靠神，更加要好小心，不要因為妒忌這些人而發怒氣，以致自己都犯罪。跟著有信心的宣告，那作惡的必定會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華的就要承受地土。所以當我們遇到困難，遇到一些不明的事，我們可以向神來傾訴，我们更加默然地倚靠神，我们去仰望神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不只是去回顾过去的圣诞节，这个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了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要盼望我们的救世主再一次降临。在以西结书里面，先知讲出一个复兴的信息。复兴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去責備當時的君王和那些的領袖沒有好地照顧子民，但是神說我要親自的來牧養他。他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發預言攻擊他們，說主耶和華如此說，禍哉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養自己，牧人豈不當牧養群羊嗎？你們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壯的，卻不牧養群羊。這個是針對當時的王，因為以西結的年代呢，有一班的子民包括以西結已經被掳到去巴比倫，但是當時的王沒有著緊這一班被掳去的子民，只是最重要鞏固自己那個的地位，來到去謀取福利。耶利米先知責備這些君王，在國家有困難的時候，你還竟然來到起王宮，還不給工錢添。所以神問你們這班人是很離譜啊，受弱的你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没有前果，被驱逐的你没有去领会，失丧的你没有寻找，还有只有强暴的来去严严克制他们。 因为这班子民受住很多的苦楚，他们一定会发出这些怨声，但是这些的领袖就打压他们，不准他们来去发这些的怨言，是虐待这班的子民，神说我要亲自来。那你看到现在很多不公平的事，但神就说到我要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，使得到躺卧。我不知道在佛罗里达州应该少见的了，因为都是这么旺的城市。我去纽西兰、或者去英国北部呢，见到很多羊的。纽西兰的羊是多过人的嘛。你没留意的羊呢是很少瞓低的。去食草都很警觉，因为他们很细胆的，因为他们就走了。我们成日很熟的诗篇二十三篇，他令我在安可安歇的水边，让我躺卧在这个青草地上，是不是？神话到我必亲自作我牧羊，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原来羊躺卧即是代表了他非常有安全感，他不再惧怕，他可以很安舒地来带去面对他的前面的日子。耶稣来的时候，记不记得第一个信息是什么？天使报信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但是表一句什么？在地上什么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？平安。原来耶稣来就要将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。好了，耶稣死而复活，门徒当时很害怕的。耶稣一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第一句说话怎么说？愿你们平安。今天我们的主就是将平安带给我们。我们被罪辖制的时候，我们内心会感到恐惧，是不会有平安的。但是当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的时候，我就内心里面有这份的平安。平安不只是外面，是内心的。现在香港人是很不平安的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自己几时会不会中了病毒呢？哇，隔离嗰个你咳咳你惊嘅，我上个礼拜啊，我讲完道咧，坐地铁翻屋企嘅时候咧，个喉咙有少少咳咧，我已经戴住口罩噶啦。哇，隔离嗰个女人吓到即刻弹起身，走都走唔切啦，即系佢好惊啊。所以而家你想搵位坐咧，好容易嘅，就我坐地铁，咁你即刻大把位俾你坐噶啦，已经。我哋系好惊，唔知几时会中招噶。仲有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很害怕跟人有交往，我们现在不敢在我们的面书，在这些媒体里面来摆低我们的信息，因为怕被人告我们，又说我们犯法了这样。还有香港现在很多人怎么开离岸户口啊，因为怕钱随时被冻结啊，所以将钱来带去送走去啊。所以你留意到现在表面是没有事，不会有社会行动，但内心缺乏了那种平安。但耶稣来到是要将平安有赐予给我们。神话到你们这帮人这么糟的时候，但是我会亲自做牧羊人。看到这里，失丧的我必定寻找，被逐的我必定领会，受伤的我会缠裹，有病的我会医治，唯有肥壮的我要除灭。这个肥壮就是那些为虎作伥的人呢，你都是去依靠这些恶势力一起来对付人，然后得到利益，就说这些肥壮的我要来到去对付。跟着留意一句是什么？我要秉承公义牧养群羊。这个很重要，是以公义牧养群羊。听到一个对比，两节的经文的对比，那班的君王领袖没有好地善对群羊，没有好地对的子民，甚至我不是，我来到的时候就要牧养群羊。所以他说到我要去寻找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最宝贵的是什么呢？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吗？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。 OK， 好了，大家读完了我就知道，原来神要带领我们在青翠的草地上面得以安歇。圣经里面很清楚说，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享安息。这个不是安息礼才用的，意思就是劳苦担重担，这个是不单止外在的 亦都係你心靈裏面有好多嘅困惑，好多嘅憂傷，可以去到神嘅面前，神會俾我哋有真正嘅平安，有赦罪嘅平安，神會保守我哋，我哋就唔惧怕。好啦，喺以西结书里面好清楚，留意同一个人嚟嘅，神话到佢要亲自嘅嚟做牧羊人照管你哋，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嘅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作他们的牧人。神要找一个嘅人，这个就是尼赛亚，就是耶稣，他要做牧羊人嚟牧养群羊，跟住。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看到同一个人，这个就是大卫的苗裔，就是尼赛亚，做牧羊人，但又是做君王。原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以牧羊人的身份出来，所以耶稣自己怎么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。耶稣来的时候以救赎主的身份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但原来同一个的人，耶稣会第二次回来，就是他要作王。往往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很多教会都读以赛亚书，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六到第七节，他又怎么说呢？他说原来豺狼和绵羊可以住在一起的，豹子和山羊羔可以在一起，少壮狮子和牛呢，和那些肥畜一起的来带去生活，细蚊仔呢可以来到跟这些猛兽来玩呢，都不会被它咬的，牛犊和小熊一起来带去躺卧，狮子必吃草如牛，即是跟牛一样。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大同世界，很美丽，这个大自然里面不再会那些野兽来到伤害人或者互相残杀，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景象是未出现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圣诞卡呢？现在我们是越来越少收圣诞卡的了，人都不兴寄圣诞卡的了。我今年收了三张和四张圣诞卡，有两个都是小蚊仔写给我的，所以这张圣诞卡对我来说很宝贵，是当年我女女写给我的。我女女写给我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喜欢圣诞卡，我就不是很明白的，我说怎么可能有只狮子和绵羊在一起呢？这样那你看到的时候，但是原来上面有句金句的，不过原来就是引用自以赛亚书，绵羊和狮子都可以在一起的。我跟我女女说呢，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都是有啦，你看爸爸妈妈呢，就是绵羊和狮子在一起呢都可以好好地生活的嘛，但不要忘记啊，我是绵羊来的而已，我不是狮子啊。 OK， 好啦，那你看到呢，就是今日呢，原来绵羊和狮子都可以一起相处，这个大同世界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个大同世界之前出现的什么事，大家看到第六节，就是豺狼和绵羊一起居住，是吧？但是这一章圣经一开始就讲到什么，是大卫的苗裔耶西的根必发一条，就是这个尼赛亚会来到，他是以敬畏神为乐的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会做一样东西。好了，我想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就是第三节，他会审判，这个审判怎么样，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出，好吗？好， Tony 开了个麦，等我知道你读，让我饮水。 凭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朵听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，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的胁下的带子。 好了，够了。所以你留意到到第六节才是这个大同世界，原来这个很和谐的世界之前呢，神是要审判这个世界，而这个审判是公正的。他说他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。你大家记不记得呢，香港啊，即是汇丰银行总行对出的那个叫皇后像广场的，皇后像广场以前也叫高等法院嘛，高等法院上面有一个像的，那个像是什么，一个女神呢，是蒙住隻眼揸住个天平的，个天平不是侧埋一边的，是平衡的，揸住把剑的，那时是高等法院来的。我在香港岛 居住的，我在香港出世，香港大，我在中環那邊讀書，我恆常都那時細個都會經過那個地方，那時我未信耶穌，我更加不熟悉這段經文，我看到這個罪人不怪知這麼多冤案發生，閉上眼來帶去審案，所以這麼多冤案這樣。原來這個的像那個的元素是來自這段聖經，不會憑外表來就被你欺騙了。我審判不是道聽途說，特別第五節以公義必當他的腰帶，他是以公義來帶去審判。所以在馬拉基書裡面他們就說到，神是不公平的，神呢來帶去祝福那些作惡的人，所以我們很不想面對這個信仰了，神責備他們。你們覺得不公平是吧？我會來，不過我來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能夠承擔得到的。馬拉基書第三章第一到第二節，萬軍之耶和華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，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，立約的使者是你所仰慕的快要來到。但他來的時候怎樣？由於第二節，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？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？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鎬。原來第二次主回來的時候，不是以牧羊人的身份回來，是以君王的身份來到這個世界，不是單單更新我們個人的生命，是更新整個的世界，世界就不再會有罪惡，世界不再會有不公平的事發生，整個大地都是充滿了和諧的氣氛。所以我們要記住，現在我們都在將臨期，主回來的日子其實越來越近了，那我們就要小心，我們有沒有好地等候預備迎接我們的主呢？啟示錄說到今日新天新地來臨的時候，我們有沒有預備好，就好像新婦裝飾整齊等候丈夫。結了婚那些的姊妹們，記不記得你出嫁那一天呢？你的丈夫來接你，可能是九點鐘來到接你，你會八點半才起身，起身了，梳頭啊，會不會啊？你很早就起身準備了嘛，對不對啊？今天我們有沒有好地準備好面對我們的神？是的，當我們見到不公平的事，見到黑暗的事的時候，我們很想黎明快點來臨，我們很想這位救贖主快點來，對，我們有這份的心是好的。但是不要忘記聖經怎麼說啊？審判是從神的家開始，今天神審判世界之前先來到審判我們，我們有沒有盡上去當盡的責任？所以亞摩斯書很清楚說，你當預備迎接你的神。今天我們沒有好地預備迎接我們的神，不是要做些什麼，不是要走上山去等候主回來，我們就如常地去工作，我們呢就要來到做什麼呢？我們要好地的來到去親近神。我們在我們的生活裏面，你是一個家庭主婦，就打理好家裡那個家，做丈夫的不單單要工作，還要去花園剷草，這個不是太太做的，這樣的時候彼此配搭，在我們工作的地方裡面要見證我們的神。我作為神的兒女，我們有沒有好親近神，還是只掛著上網呢？我們有沒有來到可以跟未信的人來分享信仰呢？或許他未必會信，但我們仍然分享信仰呢？我們要持守我們那個的信念，在逆境當中我不會委曲求全，放棄我的原則，我要好地的來帶去守住我當盡的本分。這樣的時候，當神回來的時候，神審判我們就會說，你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，可以來和我來分享在創世之先為你預備的福分，因為你有愛心關心人。我不希望我們被神來到指責，你一個又惡又懶的人，你沒有盡上當盡的本分，我給了錢你，但你沒有來到好地去做，你沒有來到去善用我給你的恩賜。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只是回顧第一個聖誕節，我們要感恩，但我們要仰望未來的日子，特別現在整個世界都在一個困難痛苦的當中，我們盼望的就是尼賽亞的降臨，那我們就要好地預備好迎接我們的神。求神你要幫助我們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這裡，我希望我的信息都成為大家的幫助。